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周一到周日5-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嗯，傅老师今天啊可算是可以放心的露出绽放出笑容了 啊，可以露出大白牙笑了， 正好来，今天我们和傅妈一起呢来学习词根词缀的第18讲，同学们可是要抓紧登录到直播聊天室了哈。我们继续来学习 I am 和 I am 这样的前缀。上次咱们说了哈，这个前缀呢它有三大块主要的意思。首先我们来稍微复习一下啊，上一周我们学过的它表示不、无、非等等这些否定含义的时候都有哪些小词根呢？ 首先呢看这个单词叫的 immense 啊，这个词表示的就是巨大的意思。 当时说了 mens 表示测量。 对，前面的 im 呢这是就了 im 的第一个前缀的含义，就是表示不，就否定嘛，对吧， 不能测量的，表示巨大的，超出想象的。 没错，来看第二单词叫做 impatient。 这个 patient 大家都知道表示的是耐心的，所以前面再挂上 im 那就是否定，就不耐烦的。 对，耐心的和它的反面意思，不耐心的，不耐烦的。 没错没错。 Incredible 这个词呢表示的是难以置信的啊，因为这个里有词根就是 CRED， 咱们上次也说了，它首先和 CORD 一样都表示心，心就是信任，所以后面的这一大圈 credible 就是信任的，那前面挂上 IN 呢就不信任呗，不信任的就难以置信的呗， 相信你，给你发张卡，叫信用卡 啊 ，credit card。 哎，没错没错。 所以你可以根据 credit card 来记忆 C R E D 这个词根。没问题。那能相信的是 credible， 那不能相信的呢？ 就是 incredible 了， 完全不能相信，就是说真是难以置信呐。 对，所以这个词呢大家要注意哈，它首先表示的是就是不值得我们信任，同时还可以表示难以置信的。你比如说哎呦，这个某个国家踢球踢得好啊，难以置信好啊，就是这种感觉， 都想象不到的好。 哎，对了， independence 这个词儿表示独立啊，因为咱们讲过 dependence 表示的是不独立，对不对，依赖、 依赖和依靠， 没错，所以前面挂 IN 就否定咯， 要挂靠在什么上。你看那个依靠啊，那歌里唱的都是我让你依靠啊，什么什么让你靠 啊， 是吧，感觉就是说一个头都得搭在别人肩上 啊，我都得靠你身上 啊，有个靠山。 对， 所以 depend 就是靠。independ 把靠山给抽走 了，没得靠了。 对，没错没错， 就不靠别人，叫独立。 对，接下来看一个词叫做 indifferent。 昨天我们的美文课也学到了这个单词。 indifferent 指的就是那种啊冷漠， 没错，对什么事情漠不关心， 无感的。 没错没错，尤其我们还说这个词儿在阅读里面啊，经常考察作者呀，或者是文章当中某个人对什么事情的观点，有一项就这个 indifferent。 而这一项呢，你可千万不能选，因为作者既然要写文章，一定是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的。 对，不可能我写半天来一个漠不关心。 所以这就是一个迷惑选项啊，一个麻痹选项。 对。对，看着就不选就可以了，也不用想太多。 是，不用想，肯定不会选的。Indirect。 Indirect, 啊，表示的是间接的或委婉的。 Direct 是直接的。Indirect 就是拐弯抹角的。 哎，间接的委婉的。 Innocent 这个词啊，我们上次说了往往最什么的最白的里面它有黑的东西，是不是？ 对。 这词是什么意思啊？ 哎，就是我们说的清白的。 那它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中间的 NOC 就表示毒，我记得上节课您讲的课特别嗨，是吧？ 对，带着毒的， 带毒的。对， 但是它是去毒的， 哎，所以就是 无毒的， 把那个毒给它弄掉，那不就没了，就清白了吗？ 哎，所以是无毒的，不伤害的，人畜无害的，清白的。 哎，没错，没错，没错。 这次很有意思。 对，其实这个 innocent 啊，除了表示清白的，说我没有罪 ，I'm innocent of 后面接上什么什么罪名以外呢，你修饰一个人，说他非常的 innocent。啊，可以说他非常的 天真， 哎，纯洁，所以他有两层含义。 好的，最后一个词呢，我们学到了 invisible。 无形的、隐形的、看不见的。 vis 就是眼睛看见的意思。那眼睛看不见了，那就是无形的、隐形的了。 对，曾经斯洛吉考试作文出了一篇文章，哎，很有哲学探讨性。 哦， 说的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句话对还是错？ 这句话是不对的，我个人认为。 就是这个未必你看到的也是真的，听到的也是真的。 未必你看不到的那就是假的，或者是不存在的。 是，所以这个词还蛮有哲理性的。vis 表示的意思就是看见眼睛，那前面挂 in 否定，眼睛看不见的就是无形的。 好啊，我们上节课呢学了 im 和 in 的第一大块意思，就是很容易记忆，表示不无非否。 对，没错。 好。第二层意思是今天我们课堂的内容。它是个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一个动作的过程。从什么事物的外面啊进入到里面，这个动作的进行的过程。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 IN 对吧，或者是 IM， 它除了表示否定以外，还可以表示动作的一种过程，从外面跑里面去。 哎， 那大家想象一下，到了里面怎么样了呢？所以说它还可以表示一种方位性的。 方位性， 对对， 那是哪个方位呢？ 那都进去了，当然是在里面了。 那就是里面的、内在的。从人身体上来说呢，你看这里面的包括我们的内脏，对不对？那你看从宇宙上来说呢，概念上来说呢，那就是比如说从外太空进入到地球， 哎，没错， 是不是？ 是的， 或者是从陆地上进入到海洋，反正啊，它总有一个相对的范围。 对，一定是从外到里。 你比如说从其他国家进口到我们国家，这是进口。 对， 是不是？ 还有这两天往下雨，是吧？从那个天空上飘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些雨水。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啊！我一说又要下雨了。 现在全国各地呢都在下雨哈，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汛防涝哈。 最好的方法就是待在屋子里面听 PK 台呗。 人家都说了哈，说你穿的那些运动鞋啊，那鞋前面不是还有好几个小孔吗？都不知道是用来干嘛的，对不对？ 哦， 下了雨天才知道，原来是用来喷水的呢。 喷水的，我的天哪！ 哎，很幽默的一种说法哈。 水太多了。 当然，这也是一个里面，对不对？你随从里面。喷出来啊，这就是向外了哈。 对对对。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单词，第一个叫做 emigrate。 这个词啊，是我们考试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但它已经背好了。咱们先看它的中文的含义哈，表示的是移居入境。 那咱们得先解释解释。 这个 emigrate 单词当中有一个词根，是个四字母词根，就是 migr。 migr 这个词根呢，表示的就是迁移。其实呢，它说白了就是我们说那个走路的走， 走动。 哎， 引申为迁移。 对，没错。你走嘛，可能就距离小一点，但是迁移的话，看来是从 A 点到 B 点，距离比较长了。 其实它也是一个动作。你是在两点之间移动， 对， 这叫迁移。 没错。那朋友们，您看前面的 im， 这是表示。 向里边，它给你指明了方向。 对，所以我迁移可能两个方向啊，要不我迁到别地儿去，要不我迁到什么什么地方去，对不对？ 所以英文中啊，就出现了两个特有趣的词。 嗯， 它往哪儿迁呢？就得用前面这个前缀来判断它的方位。 往外往里，由前缀来决定它的方向。那咱们来看这个词是 immigrate， 里面的 I am 表里面吧。 I am 表示里面，在里面或进入。 对，所以这儿就是我们说的移居到里面来，就是入境。 入境， 嗯， 迁向内迁入， 嗯， 从外边啊向里迁入。 对，您要是出国的话，在飞机上这已经飞到什么人家国家目的地领空的时候，空姐就要给您拿一卡片，干嘛呀？ 您已经入境了，要填入境卡。 对，所以这个不是说我走出去，而是走进。到人家的范围里面来， 哦，进人家家门， 嗯， 或者是人家到我们这儿来， 对， 反正是以我为主， 对， 主体的时候，然后客到主这边来。 所以通常呢，我们说这个词它限定在国家的范围， 国家， 因为只有国家才有 immigrate， 对，就这个有什么边境啊这样的一些范围。 所以它的名词形式呢，就是 immigration。 嗯 ，immigration 这个词一定要和另外一个词联合起来记忆，那就是 emigrate。 嗯 ，immigrate。 那如果说 immigrate 表示的是向里，就是迁入入境，那这个 emigrate 就是移走了，移民出去了。 就移居国外了， 嗯， 就是从主呢到客， 哎， 你看， 没错， 哎，一个是从客进主，一个是从主到客， 所以方向你看，它就由这个前缀来决定了。 哎，以前呢，有些同学分不清楚这俩词儿， 嗯， 相信今天啊，您可能已经是清清楚楚、分分明明了， 没错，嗯， 再也不用雾里看花了。是吧？好，所以这两个词呢，其实词义是比较简单的， 嗯， 就记方向就好了啊。我们给大家也，例句也没什么可说的， 啊， 没什么可说的，就记得一个 immigration 是它的名词形式就好了， 嗯。 我们有些什么，说什么移民人数的增加减少啊， 嗯， 我们可以说 a rise or a fall in immigration。 对，这个在咱们的阅读和翻译里面经常考到，增加那个增加，我们不要用 increase， 用这个词叫做 rise。就提升 rise， 哎，它是一种趋势性的提升 rise， 后面不要用 on， 用介词 in immigration。 对，那有些国家呢有限制外来移民的法律， 嗯， 啊，我们可以说 laws restricting immigration into 那个国家。 对，其实这个里面的 restricting 是一个现代分词做后式定语，修饰前面的法律 laws。 什么法律呢？是限制入境的法律。 对，你看限制谁呢？限制那个移民，对不对？移到哪里去呢？ into 后面挂国家。 哎，大家也知道移民的概念是什么， 嗯， 是 live permanently in a country， 嗯， 啊， permanently in the country， 它是永久性的，要离开一个国家并且还要住在另外一个国家， 还要定居在一个地方。 对， 永久性的定居，这叫做移民。 嗯， 对，我们生来就是可能不一定非得在一个地方待着， 嗯， 是吧， 嗯？ 有的人生来就是到处跑的， 啊，对， 对啊， 嗯， 这个地儿住20年，那个地儿再住20年，嗯， 对。 哎，我还遇到有的人，他人生很奇怪， 嗯， 他人生每过10年， 嗯， 哎，他就得换一个地方， 哦， 哎，很有趣， 嗯。 所以你看，咱们也不一定非得说是。虽然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哈， 嗯嗯， 但是其实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并不见得在一个地方生，在一个地方 死去，是吧？ 对 对对，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说在经济理论当中的流动性啊，一个人你只要流动起来，可能你的价值才更加的有体现。 哦，我觉得可能是跟人的这种，嗯，啊， 性格 有关 系， 对。有的人总觉得哎呦那好的东西总在远方，有的人觉得外边都是危险的 啊啊， 家里才安全，是不是？ 不一样， 哎，就是人和人不一样。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对和错，是吧？ 没有、嗯，就是喜好。 对，当然我们说移民呢，它已经不是简单的说我在这20年，明儿去20年什么的，它是永久性的，是一个连你的国籍，连你的一些政治权利等等都随时变化了。 是的， 嗯 啊，我们有个同事从小到大 从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上班、都在方圆三公里之内的地方 啊、 就没有再去过别的地儿了。他觉得这样特别好、很安全，很舒服、 对，其实你这么想起来蛮安逸的，这也挺好的呀。 是啊， 是吧，一毕业娶妻生子，是吧，这个也 当然也没有了，但就是说、他这个范围啊，就他就对这边地域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我经常和一些同学说啊，我说如果你大学四年的话只是在一个宿舍里面，然后这四年只是那几个同学的话，那就太可怕了，对吧？你像很多的国家的大学，其实他们每一年都是流动起来的，它让你能够接触到不同的多元的文化和多元的生活以及思想模式。 好，这是这个词啊， immigrate 和 immigration 以及 emigrate 读音有区别。 对， 来看第二个，同样也有点像是国与国之间的啊。当然对，国与国之间的 import。 对， import。 import、 哎、这个词啊咱之前讲过，然后今天老师讲的也很嗨呢，对吧，我当时说 port 呢表示的是 提什么东西， 对， 但是怎么把它引申为港口呢，大家还记得这节课吗、 对，很诡异的一节课，对吧，啊，不过我们就先要知道这个 port 它确实表示的就是什么提呀、拿啦、运啦，就这样的意思。 提拿运 啊、 运到哪儿去呢、 运到港口 港口，所以这个梗还没过去， 还没过去呢， 不知道提拿运怎么就变成一港口的意思了。 嗯， port 大家就记得它是港口的意思、 对，那回头呢我们再来看啊，这个 I am 表示的是里面，对不对啊，那就是说把外面的东西然后提呀、拿运进来，那大家想想这是一个贸易当中的什么环节呢， 是一个进口的环节， 对，没错，进口的环节， 输入产品的环节， 对， 是不是， 对， A product or service that is brought into one country from another， 它无论是服务还是产品是要从别的国家输入到自己的国家。 生活中我们有些人喜欢吃外国进口的食物 啊、 我们说啊外国进口的食物 food imports from abroad 啊，那就是从国外进口来的食品，所以这个import 啊、这个单词呢大家看它既有名词也有动词的含义，反正总之它就表示的是进口。 哎，如果说要做名词呢、那就说 imports of something， 进口石油 imports of oil， 对，没错， 进口什么东西加上 of something， 或者直接做动词 imports 怎么怎么样 from 哪儿哪儿哪儿， 没错没错， 哎，对了、 而且呢这个import 这个词还可以和 license 这个词挂在一起， 那就是 an import license、进口许可证， 对， 有许可就有管制 import controls、就是进口管制， 它可不是一个动词加名词的形式，就俩名词放在一起做成了一个词组， 哎，对对对，那说到这个词那又不得不说一下，那要是往外出口呢这单词咱们就得变前缀了哈。 没错，刚才咱们已经讲了EM 可以表示往外，其实还有 EX 也可以表示往外， 上上节课我们还讲了 EX 的往外 就是那个出口， 哎，对 ，EX， 就是往外出， 没错， 输出了。 那刚才我们说进口叫的 import， 那出口怎么说呢 ？export。 对了 ，export， EX 是出 ，port 是拿，往外拿，不就出口了吗？ 这么一对比记忆啊，您发现，哎呦，这前缀可管用了，可管事儿了， 对，就跟画画似的。 哎呀，说又简单，就给你指一方向，这边箭头往外。那边箭头往里， 对， 这往左，那往右，明明就是一个清清楚楚的指示图给你摆在这儿了 啊！您甭